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我是小张张。 今日8月22号 ，Tuesday， 唔知点解马家姐望落冇咁肥。我是小依依。 早晨早晨，8月22日开心星期二，吃早餐之前记得不要吃柯灵芝。 我是小依依。 吃了柯灵芝会胃痛胃痛胃痛， 不是有温馨提醒的。 不要趴到瞓，不要趴到瞓。 好面松真的好心啦。大 方姐 你OK。一家人是这样的。 不是什么时 候你家姐和你弟弟和你弟弟。 家姐说有什么期啊 唔得， 为你好咋？ 得未啊？到你啦， 系啦，到我啦。8月22号星期二，亦都系农历七月初七，今日系七姐诞。 咁你做咩噶？ 有咩事发生？ 拜七姐咯，要 哦，要食粥系嘛？系咪要拜日月光系咪？ 系啊，拜月光 系啊，拜月光啊，记得要 系啊， 系啊。 有啲咩祭品？七个仙女下凡噶嘛？ 咁我就先 嚟先好开心。 咁我就先嚟拜你个。 好啦好啦好啦，星期三不如都有呢个树窿树窿啊！今日喺十一点钟啊出现，多得 Maggie 又同我哋倾下心事嘅。 今天我哋有取胜。 开翻嚟嘅时间三小时，叫做风骚爆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即刻开始。 三隻手指做到，突然之間 啲舊嘅回憶翻曬嚟。以前我哋播黑膠唱片就係咁啊，無端端， 冇錯， 係落奧不落奧不落咁樣。 但係以為係 remix 咯。 但係頭先又真係跳得幾好， 幾好啊！我以為咦，唔覺咁啊， 首歌本身係咁樣。 你就覺得好錯係咪？係啊，好錯， 好有跳舞嘅意欲啊， 好有 disco 嘅 feel 啊，冇錯冇錯。 好正啊！ 緊知講真，唔好意思，真係唔知道你笑。 喂，讲开咧，头先咧，阿马老师讲开呢、這、一个，我哋讲开呢、這个，咪又讲开咧呢个七月啦嘛。 系啊，冇错。 其实咧，烧家衣呢样嘢咧，真系一个中国嘅传统啦。但我真系好想，同一啲咧会做呢件事嘅朋友们咧，讲一声，有啲嘢咧系有啲啲嘅危险性嘅。 系， 第一，譬如话咧，我见到我屋村我个座尖啊，成日有啲朋友仔咧喺后楼梯烧。 嗯， 大家知道楼梯里边嗰啲通风咧， 系啊， 危险 啊， 好密封下噶嘛。我成日一抌垃圾一行下楼梯，哇！即系嗰种烧完嘢嗰种感觉，驱之不散。 系噶，一阵味噶。 吓，系啊！我就心谂， 好中意闻。 吓， 唔好啊！ 俾鬼迷， 唔好啊！做咩做呢啲事啊？ 你哋两个， 佢真系语不惊人死啦！ 又唔系咧，平时呢啲逻辑谬唔应该我弹出嚟噶嘛？做咩咁你弹啊？ 唔系你隔篱嗰个弹多啲。喂，第一嗱，第一啦，即系唔好喺楼梯里边烧啦，我觉得好危险。第二样嘢咧， 烟囱效应啊。 系啦，咁我又见到有啲人咧，讲一讲阿博士，阿博士讲个咩？ 马博士 物理学嘅嘢。礼拜三问你 AI 仔 物理学嘅点会问 AI 仔啊 ？AI 仔就识噶啦， 黐线物理学嘅嘢同埋计算学嗰啲关咩事啊？ 咁咧喺我屋企楼下咧就有嗰啲露天停车场嘅， 系 咁有啲人咧就 露天烧好啲系嘛？ 佢唔理咁多，佢就喺个车隔篱。 哇！佢咪想烧埋架车？你烧埋架车做先、啊？ 你话危唔危险先？ 危险啊！ 系咪先？个车系咪佢先？ 唔系啦。 咁就危险啦，佢都唔系佢， 佢可能都有泊车，梗系行远啲，大家车侧边笑啦。 系啦， 喂，但系呢啲嘢， 老婆啊，喂，行远啲啦，衰佬， 立出自己架车啊，即系如果你泼污糟水整到人架车都唔好啦，何况系火呢一样嘢。 系啊， 咁因为咧，点解会喺人哋车嗰度附近烧咧？因为嗰啲车全部泊嗰个位咧，就系近墙边啊，咁你方便摆嗰啲祭品啊咩？ 唔会冧啊。 但系你咁近人哋嗰啲车咧，其实一个即系好危险啊！你可能烧完你都未熄晒，你走咗啦。咁係有個危險性， 就算熄曬一風一吹咧，哇！幾污糟邋遢， 熄咗都係污糟邋遢， 都 係 咁。 係啊係 啊，咁你應該點樣啊？咁你應該點樣啊？ 桶噶係嘛？ 係啦， 係啊， 化 肥桶， 冇錯，係啊，整走佢，攞條水又啡走佢啦。就你要洗啊！ 你去啊，你 我日日出動啦，已經。你想點啊？ 你條咩水喉 啊？我負責旺角區 水喉啊！ 你而家叫我搞埋沙田， 啡住我哋，用大水喉啡住我哋。犀利犀利， 但系好可惜嘅，佢条水喉驳咗佢花洒， 滴水啊，就系 滴，话你水喉滴水啊， 咁系啊嘛， 即系你劈到佢，搞 得闲搞搞佢啦， 系啊，好心理啦。 你哋有冇见我呢啲啊？又而家同埋仲有 水喉啡啡， 烧家衣啊，同埋咧， 点解有？ 因为未见过， 系啊， 我知，但系好多呢啲 开始啦， 传闻噶嘛，又话唔好踢到啊，唔好踩到啊， 冇错冇错，唔好执嗰啲银仔嘛， 唔会人执噶啦，我估 咁啊，好难。 唔係噶，細細個真係有啲朋友仔一齊落街玩嘅時候，佢哋會執噶。 唔怪之你搞成咁。 唔係，喂，我聽到就我話我啲朋友仔， 你梗係咁話啦。 唔係，真係啊，因為我記得我媽咪同我講話，記得唔好執啊咁樣，咁我都係。 系 啊，我叫佢哋唔好执我， 但 系 佢哋执完之后，佢而家买嘢食，请你食， 照食 嗰只， 照食， 冇错。 我虽然唔执啫，但系食可以食 啊。系啊， 唔好执嘅佢执， 唔好 享受嘅我享受。 系，唔好啦，唔好啊，真系唔好。 你咪大家都保持个街道嘅清洁啦。 不过有时咧烧，即系咁样讲又讲，有时烧嘅嗰啲位置咧，真系喺条街嘅中间咧。有时你玩嘅电话玩下咧，你真系唔小心踢到啊！试过。 点会喺条街中间度烧？ 即系你好唔专心咯， 好唔专心啊！ 你根本就唔应该玩。玩电话 系啊， 唔系 行 街，你自己 行街睇电话好正常噶嘛。 你闹人烧家衣做咩啫？ 系咪啊？烧得摆得有啲中间啊，真系哇！ 中间 真系点解喺条街度中间度摆咗个茶 俾你？冇见 你 烧家衣摆喺 火盆咩？ 咪系咯， 真系有啊！即系即刻要讲声，唉，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唔系，其实你喺街你揸住个手机咧，系咩事都会发生嘅。你就踢到人哋嗰啲祭品，我试过俾阿婆撞到咧，成个飞起。阿婆咧就好惨嘅，我都唔敢怪佢，因为佢个身体好拘。楼啊，咁佢推嗰个好大嘅垃圾车，佢睇唔到我啊，因为个垃圾高度都遮咗佢啦，所以佢系咁推，系咁推咯。我企喺街度嘛，撞到成个飞起，咁我又唔敢出声。 点解你唔帮佢推咧？ 系啊， 诶，系我唔啱。 所有嘅嘢都系归咎于个人 啊， 所以而家大家最好唔好。 我又唔好攞自己啲 personal experience 出嚟啦。 边个讲真就衰， 或者讲出嚟之前咧都讲咧。嗱，我讲明先啊，我错嘅系我错嘅，但我都想分享出嚟。 嗰啲叫做 disclaimer， 何必咧？ 澄清咗先。 我哋大家知唔知嗰啲戒酒会嗰啲？ 我系 Michael， 到边个讲？你我哋拖手，我哋一齐为佢唱首歌，你一定得噶。 大家讲呢嘢出嚟嘅。 马老师，点解你静咗？马老师到你啊，到你讲啦。 佢太多，佢捞唔到。 冇错，佢而家谂紧边单衰嘢好，太多衰嘢，全身都系。 萧佳怡又关于萧佳怡嘅嘢，系啊。 或者睇手 机讲一样。 咁好求其，我早几年就真系试过帮 萧佳怡 吓。我第一次啊， 你代人萧佳怡， 唔系同生意人哋一齐，因为做生意嘅个朋友。 哦，我知道，即系你其实系烧俾游云嘅，即系你唔系指俾边个嘅。 系啊， 而你咪做嗰啲咧上楼梯嗰啲行业啊？ 唔系啊，萧佳怡咪就系，咪就 系 烧俾游云嘅咯。 系啊， 冇指定俾啲咩人噶，系啊， 即系唔会话诶嗱，你唔好收啊， 你冇买你啊， 成日仔唔关你事， 有只冇脚嗰个你冇佢， 白色衫个阿婆唔好乱讲嘢。嗱，你哋唔好亂講，我冇份講啊！ 你梗係冇份講，係啊！呢衰嘢，你點會有份啊？ 唔關我事啊！唔好揾我啊！大家照食。 咁你點啊？你幫人哋燒？ 誒，唔係佢教我好多規矩嘅，要接啦，要接啦， 梗係要接啦。 嗰啲衣紙啊， 哦， 我唔識 嗰啲元寶係嘛？ 係啊，元寶。 咁梗係要接，你唔接一張白紙，一張 有啲人係 有啲人唔接嘅，係有啲人唔接嘅。 就咁样将佢呢一个手指转一个圈，咁嘅铲噶啦。 系啦，唔系，佢哋咁样讲嘅。佢哋话如果你接咗嘅话咧，落到下边嘅话会比较好使啲嘅。系啊，即系个币值啊，个币值高啲嘅，有咁讲。 即系呢个系 limited edition。 冇错，同埋系 handmade。 Made in Hong Kong。 因为你要有手工。 我知啊。手工製品， 所以你接到落去，佢收到啊會貴。 開心啲，會開心啲。哦，咁但係你又冇接嘅， 我 冇接，唔識接，咁就跟人去，咁佢就真 係。我教你啊！ 唔係嗱，仲有一樣嘢，佢話咧，如果人哋隔離有一檔咧，就唔好咁近啦。 嗯， 要最緊要就係要隔開少少。 點解嘅？ 唔知啊，佢話費事撈埋喎。哦，撈埋又點啊？ 佢都冇所謂，你都唔任個個都食得噶嘛。 同埋咧，人哋燒完嗰啲咧， 你 唔好接住落去燒。 點解啊？ 唔知都係唔知。 點解你照啲我冇聽過？ 唔係佢都係聽 啊，我都係聽翻嚟啫嘛。即係譬如話人哋燒剩嗰啲火喺度啊，你就唔好加落去， 唔 好再加落去。 自己新開檔， 梗係啦！人哋個餐台起咗身，你坐落去照食，梗唔啱。 佢係咁噶， 呢個都係埋咗單。 喂，你以前冇搭台咩？嗰個台咪卷卷卷啫。 但係問題係你唔會食人哋食剩啲嘢 嘛？咪就係咯， 你可以搭台， 我加料啫嘛。 但係人哋食剩一粒蝦餃，你會食嘅？ 人哋打邊爐走咗，佢照擺啲嘢落菜煲，就係咁。 跟住食完之後走， 跟住打邊爐。傻仔， 点解萧佳怡可以讲到呢啲嘢？ 系咯， 一都系你， 都系你唔好， 又系我， 系都系你讲咗啦。边个拎出嚟讲嗰个就系错噶嘛，咪你咯。 Most of the time he's the lord of the jungle. Everyone grins while he grinds.Usually he's found just lounging around in his tribes. His tiger lane is a super fine feline, just what his highness deserves. A sleek morning pussycat, proud of her pussycat curls.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the rain who's frightened. Stroked his chin and invited him.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the rain. Who's frightened?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 tiger in the rain. Who's frightened? 时间十点半先听呢个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召开内阁会议之后，宣布将会在星期四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处理的核污水排海。岸田说将会要求负责管理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根据核监管机构批准的计划准备排海工作，若果天气和海洋情况许可，将会在星期四开始排放。东京首相官邸外有民众集会，表达对排海的不满。流亡海外15年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回国，他信的妹妹英禄较早时在 Facebook 发布影片，显示74岁的他信由新加坡登上私人飞机回国，大批着住红衫的他信支持者在曼谷浪漫机场外等候。他信2006年被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之后，因为贪污等案件被判监10年。他在2008年起流亡海外。报道预料他信回国之后随即会被带到最高法院，再被移送入狱。他信早前说准备好接受司法审判。另外，泰国国会上下议院将会在下午选举新一任总理。在五月下议院大选中取得第二多议席的卫泰党将会推举地产大亨舍他出任总理。卫泰党昨日宣布已经联合其他十个政党，包括有军方背景的政党组建新政府，并且已经争取到下议院314票支持。但是舍他仍然需要取得军方委任的上议院议员支持才可以当选。去年承认违反香港国安法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理大学生吕世如，因为案件被界定为情节严重，受国安法最低刑期限制，早前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五年，未能够因为认罪而扣减三分之一刑期。吕世如就刑期上诉被驳回，之后再上诉到终审法院，中院今日颁下判词，一致驳回他的上诉。吕世如承认在2020年6月30号到9月24号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原审法官以五年半为量刑起点，认罪原本可以扣减三分一刑期，但是国安法列明情节严重，需要判监五年以上。中学文凭试最快出年可以在内地应考。教育局说，据悉大湾区有几间开办香港高中课程的学校有意申请保送学生考文凭试和成为市场。考评局说正是同相关部门商讨和处理内地港人子弟学校的申请，并且研究其他考试详细安排。 东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总校长赖炳华话：，去年八月已经向教育局申请在大湾区开设中学文凭试考场，以及保送学生应考，未知道审批结果。他话当局的审批相当严谨，包括要审视课程质素是否同香港相若，同时考虑提出申请的大湾区中学硬件上是否符合要求，包括灯光、通风以及聆听设置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7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3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30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8，升个八；盈富基金18.29，升1.4；阶里巴巴86.6，升九毫，友邦保险68.15，升7.5，南方恒生科技3.90.2，升4.6，美团128.3，升个三，恒生中国企业62.72，升5.2，中移动65.05，系升个四，比亚迪股份219.6，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46.07，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4，人民币7.286，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1,776点，升210点，港金报17,7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4美元，卖出1,8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啲特别嘅交通意外啊，同埋一啲嘅封路啦。咁先讲九龙区啦，红磡嘅曲街由于有火警啦，咁一带都有封路措施噶，介乎必加街至到曲街嘅一段老龙坑街全线封闭，介乎老龙坑街至到七咸道北嘅一段必加街封闭，介乎温思劳街至到宝奇利街嘅一段七咸道北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受火警影响。红磡的曲街需要封闭，介乎必加街至到曲街的一段老龙坑街啦，介乎老龙坑街至到七咸道北的一段必加街，同埋介乎温思劳街至到宝奇利街的一段七咸道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一带都是车多噶。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沙田第一城对出。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咁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沙田第一城对出。咁另外观塘绕道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即系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就是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启德消防局。较早前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啊，近住兴华街西一段就回复翻正常。咁但系另外一段嘅青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咧就比较挤塞。另外 外喺港岛区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红兴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红兴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嘅环澳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环澳路去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对出封咗中慢线。咁而家近住日出康城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干落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油塘，窝打老道浸会医院方向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 check 清楚做齐功课未噶 ？check 咗啦，咁你 check 咗自己嘅选民登记资料未啊？ 梗系 check 咗啦。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咗啦，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核对自己嘅登记资料，同埋查阅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 如果有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者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快啲去 check 清楚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翻嚟我节目啦，喂阿情长鬼见愁啊！我想问你咧， 我 有啲咩方法咧，可以真正一嘢就打中个女仔嘅心咧？嗱，呢个新闻咧，我睇到咧美国发生嘅，咁呢个农夫伯伯咧就七十几岁啦，咁因为庆祝金婚啊，呢个新闻咧，我就谂啦，就算我睇完我都学唔到，因为佢一个农夫，佢识种嘢啊嘛。每一个人咧最叻就系从自己嗰个最叻个方面去做一啲嘢，咁咧佢就喺金婚前嘅三个月开始做嘢，做啲咩咧？佢就搵静鸡。鸡叫埋个仔帮手，佢自己一个人真系做唔切啦。种咗32公顷嘅太太最中意嘅花， 哇，好浪漫喎、啊！ 向日葵32公顷、 啊， 一路随住嗰个风，哇，足之做咗120万， 吹到佢个屋企啦， 系啦， 点解有阵味？我以前都闻到嘅， 谂咩阿姐向日葵？ 边个啊？ 阿姐啊？ 向日葵 系啊，你叫唔记得？ 犀唔犀利啊？即系有啲嘢咧，即系我觉得 好浪漫， 个心思唔系个钱，系个心思。所以我就问阿情人鬼见愁，你做过啲乜嘢？ 你有冇个劲啲？ 你有冇劲啲？喂，嗱，李丽睿讲个故事，佢自己唔知记唔记得。曾经有一次，有个男仔带住佢一架车嗰度。你记唔记得？ 记得， 全部都系花。 识嘅，大家都全部都系花。仲有就系唔单止一啲花， 仲有最紧要 嘅车都系你嘅。 哇！佢送埋架车俾你啊！哇！ 车匙。 嗱，鎖匙呢一樣，鎖匙呢一樣嘢代表好多嘢，門匙啦， 係啊， 車匙啦， 我嘅心鎖啦， 佢對你有幾好，佢亦都會令到你有幾傷心。 你諗下，喂，阿小楊楊，嗱，而家你 唔好唔好提， 我想問埋你嗰個送車匙俾個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 阿小楊楊， 最後你過咗去。 你谂下，第时你又点样可以第一时间即系敲动到人哋嘅心咧？即系冇得输嘅，冇得输， 冇得输 嘅。成架车都系花，跟住仲要另埋车匙喎。呢啲同呢个120万朵呢个花咧系一样有异曲同工。 我有个问题想问啊，大家觉得呢一个敲动人哋个心嗰、那个嗰、那个力度啊，同嗰个物质系咪一定要成正比啊？真心，真心，真心， 唔系。 咁嗰啲120万朵花算唔算物质？如果你咁講，都算， 算 係，即係唔可以淨係用説話係嘛？即係唔可以空口講嘛？即 係呢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係咪需要有呢啲咁樣物質上面嘅嘢， 或者 錢嘅嘢、 屋 堆砌嘅嘢，係啦，一啲好名貴嘅嘢，你先至能夠打動一個人嘅心啊！ 即係就咁真誠咁樣，係咪即係可以打動？ 呢個真誠要表達出嚟先得。 係啊，你想同女仔咁樣勾下你個手指，好真誠。 我想睇下你咩年纪会唔会 啱，同埋对方 咩年纪，同埋对方系一个咩年纪， 系个经济嘅状况又点？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噶。做咩事？你好似有所失， 想问一问啫嘛。 因为佢有啲担心。 因 为见 到今日有情场鬼见愁坐喺我隔篱，咁既然把握住呢个机会啊。 鬼见愁都冇讲过佢啲威水史。佢都系听 咁，我都想学下嘢。 啊，鬼见愁，你攞多呢个名，你梗系有袋度啊！你要攞多呢个名，你梗系要讲下嘢。 你袋翻几蚊落人哋个袋度啦， 系咯？有一年成班朋友倾偈，咁我隔篱嗰个 咧，死啊！ 我隔篱 打你啊！ 跟住佢话：，哇！我嗰阵时好巴闭啊，我自己写咗个故事啊，然后整埋本书啊，送俾佢啊，几浪漫！然后再搵个同事设计埋个封面啊，即系天下孤本，哇！系咪好正咧？个个都。哇！ 咁得唔得？我 实际 想 知 咁得唔得？ 跟住嗰个女士话：，我都唔知你俾我做乜。 哇！好啊， 个 女主 嗰个人啊， 系啊，即系若干年后讲翻啊，佢话你个女主角叫阿雪，我又唔系阿雪。 喂，但系佢得唔都唔得啊？即系追唔到。 唔系追到，即系佢意思。 即系嗰本嘢对于佢嚟讲嘅话，并冇打动到我。 系啊， 做咁多嘢， 系啊，同埋又系一个悲剧。佢话。佢唔知我想 咁，佢又唔识写，写悲剧就唔系几好。 系啊，即系佢唔知我想点样啊。其实咧系因为嗰时有个剧本喺度，咁啊顺手。 嗰个咪你嚟 噶？ 嗰个 我嚟噶。 佢仲要笑到咁样。 嗰个人叫做阿雪啊，即系若干年后嘅话，阿雪就同你讲翻呢一件事啊，觉得你嗰唔知做乜。 系啊， 你顺手俾个剧本啊， 你送俾佢当下嗰刻，佢系都好 surprise， 好开心嘅。 佢个反应系咩 啊？都系 好 开心 啊！系啊， 然后佢见下见下，咦， 关 我 事。 叫阿雪，我又唔系叫阿雪， 有悲剧， 系啊，又系悲剧，咁做咩咧咁咯？ 系 你话佢好不善啊？ 唔系，我好不善嘅就系，其实你做咩要嘥咁多时间整一啲嘢？但系你又唔系去 kiss 嗰个女仔，嗰个女仔又收唔到，即系呢成件事你明唔明啊？咁浪费 系 错晒咯， 好似系佢做嘅嘢， 好 似系佢做，好系佢做， 你错鬼见愁浪。得 佢明啊！鬼见愁唔系咁嘅意思，鬼见愁系你会成功嘅，大家会赐教嘅，赐教，你明唔明啊？系啊，你搞错咗啦！你个 喂，但系有 时 候有啲嘢 咧， 用尽心机真系未必一定 work。我记得嗰时我有个朋友好中意一个另一个班别嘅女仔咧，即系我哋嗰时喺大学啦，咁就另一个系别嘅啦。死追烂追都唔得，于是有一次佢话：喂，梁继章帮手，嗱，我哋咧帮我搞生，即系帮啊，即系帮嗰个男主角搞生日会啦。你个个都要嚟，但你嚟咧，你要尽量撮合我哋。 即 系 譬如 讲 马小 强 咁先算，系咪？即系帮马小强搞生日。 喂，马小强，生日会咁样，咁我哋成班人咧，其实我哋个心里边都有个任务嘅，就要撮合佢哋。你两个坐埋一边，哇，好合衬你两个，几时拍拖啊？ 讲 埋晒啲说话，即系 一系着白色衫，佢一系着白色衫， 好叻咋？咦，你三个白色。 咁啊，不停要做讲呢啲嘢啦，最后咪又唔屈。食完嗰个生日 party 之后，咪又继续冇， 所以可以咁样撮合到嘅咩？ 可以， 有得噶， 睇人啦， 有少少眉目嘅，你正咁即系吓烧一烧咁样，跟住泼一泼，咁样仲系 OK 噶。 但系如果完全火屎都冇，泼极 都 唔得啦。 火屎 都 冇就冇用啦，系啊，可能仲会系俾梁继章追咗添，我觉得。 越厌恶咁样，可能 咁啊真系唔抵啦。 佢捉完佢两日后佢又劈咗 我。你冇试过咩？你冇试过咩？有呢啲咁样嘅话喺侧边嗰度无端端就唔知做咩嘅咋？系啊，杀个措手不及俾其他啲人追咗嘛？ 系啊， 或者中意咗另外一个，中意咗第二个身边个兄弟咯。 交单出嚟， 你讲一样嘢嚟听。 系咩啊？拍拖嘅嘢， 你拍拖啲嘢，你想问情场鬼见愁一个问题啊？ 或者系你 觉得嗱，我大学做嘅，我自己都觉得几 sweet 嘅嘢就系咩咧？咁我嗰阵时就洗走佢嘅宿友啦。 咩？ 即洗走佢嘅 roommate 啦，咁我就特登匿咗佢间房个衣柜度。 有冇着衫啊？你 唔系讲埋啲乜嘢嘅？好青春嘅人哋，好纯情噶。 衣柜里 我着羽绒啊，得未？ 衣柜里的男人。 之后咧，我就趁佢去 其实冇着衫个衣劈大啲， 个 衣劈大啲。 我都有冇着衫啫嘛？ 你唔使回避 嘅 就 有。咁就趁佢冲凉嘅时候就匿咗个衣。 唔 系啊！趁佢沖涼嘅時候， 哇！ 咁衰嘅， 出唔出得街噶？ 系啊，得噶。跟住咧， 所以出面沖噶嘛？ 唔系，因為佢系啊，佢出面沖嘅。 系咩？佢房冇噶？ 冇， 我哋嗰啲 dorm 唔系咁噶 ，dorm 系有個 public area 去沖涼。咁之後就 有個 買咗個蛋糕，就即系點咗火，就匿入個衣櫃，等佢入嚟時候就跳出嚟， 跳出嚟 衣櫃度啊！ 系啊，即系插咗个蛋糕度， 咁咪啲烟咪焗晒喺个衣柜里边。 冇，即系我都 feel 到佢差唔多开门啦，我先点嘅。 哦，跟住咧，跟住嗰啲嘢咪唔得 嘅。唔系，咁所以咧就头先我都话啦，即系咁一个蛋糕唔系话好贵啦，系咪？都唔系啲咩物质好名贵嘅。咁但系即系咁啊女同学就会好即系觉得好感动，好开心。 跟住你就冇走啦，嗰晚就喺度，系咪？ 系唔得嘅，我哋根据大学嘅规矩咧，系超过十点钟就要离开。 十点前咪走咯， 系啊， 够晒时间啦。 好快啫嘛， 系咯，即系我讲食完个蛋糕， 系咁三分钟都食得完个蛋糕嘅， 再加多三分钟啦，我拜拜都要嘅，加手啊，食下面仔。 咁而家个女同学咧？ 咁你而家个香港朋友咧？ 好嘢，好嘢。 我咩又讲俾你知？ 好啊，我咩又唔话你知？ 或者刘德华《我恨我痴心》。网上情，生命中的坑都是自己掘的。信不信由你，一个人将自己交给痛苦，有时比交给快乐仲容易一啲。听人哋讲嘢，听到最后只会记住两类说话：想听嘅同唔想听嘅。喜欢听嘅，听完好快就唔记得啦；但唔中意听嗰啲，批评自己嗰啲，就一定记得好清楚，化为痛苦。有时候风都已经吹咗去第度啦，但一颗心仲有一片无关痛痒嘅云里边落住雨。人就咁得意噶啦，咁顽固，顽固得近乎荒唐。本来人可以云淡风轻咁活，但系有时无缘无故咁受咗伤，系嘅。世界上有啲伤害系会嚟揾你，但更多时候系你去揾伤害。可多人用强大嘅想象力用喺呢个自残方面。明明关自己的事，稍加关联就安排在自己身上，觉得是关自己事。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愿意自讨苦吃的人，但很多人每日都是自讨苦吃。很多时候是自己将自己折腾累了，自己把自己纠缠烦了，自己挣脱不开另一个自己。人生的很多坑其实是自己挖给自己。由今日开始爱自己多一点，好多本来唔关自己嘅事摆低佢，唔好记住，唔好将佢用嚟折磨自己，咁就係人生最快乐嘅事。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 无可否认，香港电台真系我嘅摇篮嚟嘅。我喺港台系学咗好多嘢。1968年嘅时候咧，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咧，咁啊何楚云女士咧就俾我入咗香港电台。咁当时嘅台长咧就系周乃阳先生。咁当时我哋嘅 难忘嘅名字潘志文，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好，快到11点，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咧，就会有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大家讲下心事噶啦，今日话题系乜嘢？留意住，唔好行开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情场鬼见愁，小羊羊对对 Michael， 犀利啊佢，你小心啲佢啊， 个口好响， 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 今日七夕啊嘛，所以咪要向佢赐教咯， 系啊， 系啊，点可以揾到牛郎织女？ 咁今日咧，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咧，系讲乜嘢啊？到底咩？ 咁啊，讲讲要关于性格啦，乐观悲观。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性格咧，只系悲观多啲，定系只系乐观？ 乐观， 乐观。 但有时咧，我发觉自己咧系一时时嘅，即系可能我系比较受周边嘅人啦、环境啦，甚至天气影响嗰啲啦。即系有啲时候突然间会谂起啲唔开心事情，我自己就 咁咩情况真系会多啲悲观嘅状况啦？咩情况会乐观？ 系突然之间嘅，可能嗰日天气唔好咁样，又或者嗰日有啲唔顺意，有啲事情，我听咗句说话唔开心，咁就会突然之间跌入一个情绪嘅低谷咯。系啦系，低谷 跌咗落树窿咯。 嗯，咁 情绪好鬼嘅时候咧， 情绪鬼嘅时 候，我肯定个乐观啦、啊，乐观点坐喺呢度啊，大佬？ 咁啊系， 我系乐观嘅， 乐观 系啊，我系乐观嘅， 系啊，乐观好啊。 即系其实我哋四个人里面嘅话，有三个系乐观嘅，一个系少少悲观咯。 咁我自己就 你咧，咁你咧？ 你有冇听过中医咧？咪话啲人个底咧系寒底，一个热底嘅、嗯。我估我个底咧系悲观，嗯、但系后天令到我咧系乐观嘅。 咁咪真系乐观咯？ 系啊系啊，但系咁就系 nature。我觉得自己本身咧天生咧只系悲观嘅，好容易消沉啊、沉郁、嗯。但系后天令到我咧谂嘢咧比较正面积极咧，喺度乐观啲 嘅。咁、 嗯、 我想问你啦，你喺咩时候嘅话，你就会有悲观嘅情绪咧？ 有啊， 见到鬼见愁嗰阵，见到鬼见愁嗰阵， 后生嘅时候嘅读书啦，出嚟做嘢嘅时候拍拖。做嘢啦，咁但系发觉就系，你即系学咗心理学之后，发觉本来你应该系悲观、好沉郁嘅咧，个人即得转一转谂嘅方法咧，系真系积极咗咧，又乐观。 不过系嘅，我同意阿 Dr. Matthew 讲，有时咧你自己做多少少嘢咧，主动地拨一拨个方向咧，其实就可以将悲观化为乐观，即系只要你嘅谂法積極啲，同埋當你心裏邊有啲唔好嘅所謂 self talk 啦嚇，佢就係話我啦，我今日神得，即係將呢啲減少。當有嘅時候咧，你盡量唔去聽佢咧，就 OK 嘅。 係啊，所以佛家嗰句説話：一念天堂，一念就係地獄啦。 會唔會咁講嘅就係話可唔可以理解為咧？有一啲就係先天或者係後天嘅、 嗯。 如果你講緊先天嘅，可能你嘅性格可以係好似你咁樣係悲觀底嘅、 嗯， 但係你後天嘅可以培養你有啲樂觀嘅想法。咁嗰样嘢就系你自己可以控制。 系啊，呢个心理学讲就系 nature and nurture，、嗯、你嘅天生、你嘅天性嘅性格啦，同埋后天培养点样你嘅性格都有关嘅。所以 nature and nurture 咧互为影响咧，形成今日你嘅状况、你嘅性格。 嗯，好，不如听下今日嗰封信呢、嗯、位朋友想讲咩先。 Hello，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阿 Charles， 今年34岁，我系一个好容易唔开心嘅人。我谂可能系同我嘅成长背景有关啩。由细到大咧，我嘅读书成绩都唔系咁好，屋企人对我又唔好，阿爸阿妈阿哥家姐关系都麻麻地咁啦。大个出咗嚟做嘢，啲工作际遇又麻麻，一系啊老板黑薄我，低人工长工时，一系就俾同事出卖我。我近排咧就识咗个女朋友啊，拍咗大概半年拖到咯，我哋相处都几开心嘅。我女朋友对我又好好，成日咧都会对我嘘寒问暖，有关心我咁样。不过咧，我好担心我哋唔会长久啊，可能同我悲观性格有关啦。我之前拍过两次拖，冇一次拍超过一年嘅。其实无论拍拖、做嘢，定系同人建立人际关系都好，我成日都觉得好似冇一样嘢会长久咁，会出现好多问题嘅一定。我点样先可以改变呢一个咁悲观嘅谂法啊？ 咁呢位 Charles 呢，佢就一个比较悲观嘅人，好多嘢呢都系往一个负面嘅谂法。Dr. Matthew 点睇呀？ 通常有负面谂法呢都系同佢嘅际遇有关啦。中国人咩呀，福无从至，祸不单行。你有冇试过衰去有条路呢？一样衰，第二样衰。 衰三样，乜都话衰三样之后先至会好㗎。 物极必反系嘛。 系呀、啊。同细个嘅时候会唔会有关呢？ 会呀、啊、细个嘅经历啦。先譬如阿 Charles 嘅经历就系咩呀，细个嘅时候屋企人嘅关系又系麻麻地啦，读书成绩又麻麻地啦，大个出嚟工作又麻麻地啦，升职又麻麻地啦，跟住又同女朋友关系又麻麻地。咁一而再而三咁多挫敗經歷咧，都係容易令到一個人咧比較悲觀。 其實多多咩？我想問咧，嗱，佢覺得麻麻地啦，但可能喺人哋眼中唔係咁麻麻地嘅喎，會唔會啊？即係有時人哋對你都 OK 嘅啦，咁啱出嚟社會想點啫？係咪先？咁但可能佢就覺得，點解仲唔升我職啊？點解唔加我人工啊？點解咁工長工時啊？咁樣 係， 即係每一樣，可能人哋眼中覺得好正常嘅，佢都覺得麻麻地。 係啊，所以都睇你自己嘅標準咧，啲主觀性。你成日聽過話一隻杯。有啲人见到有半杯有水好开心啦，有啲人半杯冇咗喎，好唔开心喎。而有啲人觉得我见到有只杯，我已经好开心啦。 因为我见到风水里面咧，佢话咩都麻麻地，我心谂唔会咁黑噶嘛，系咪你个标准 set 得太高咧？ 系啊，会唔会咧？ 系啊，都有咩可能性？咁啊，不如 Brian 你就讲下心理学咧有个现象咧，就叫 learned helplessness。咁啊，解释话啊，当一个人嘅际遇不断遇到唔好嘅时候咧，我会变得消极，容易放弃。其实人系咁。动物系咪咁嘅咧？ 今日咧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心理学嘅理论咧，叫 learned helplessness 啊，中文译做咧叫习得性无助。咁如果总结嚟讲咧，其实一个乜嘢嘅概念咧，就系话，即系当人啊经历咗一次失败之后咧，就会觉得之后咧点样都唔会成功噶啦。即系你嗰个失败嘅感受咧，成日都萦绕不前、挥之不去，导致咧之后你都会无条件去作出一啲放弃嘅。咁其实呢一个理论咧系嚟自美国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啊，系一个。叫做咩啊？正向心理学之父啊，系啦，佢喺1960年代咧进行嘅一个实验，咁咧佢好搞笑，好中意呢个实验嘅。佢呢一开始咧揾嚟一班狗狗咧，咁啊将佢摆喺一个密闭嘅空间，咁啊将道门咧锁起佢，咁咧就喺期间咧就会不间断咧去对啲狗狗咧进行一啲电击嘅，系即系攞啲电去电佢哋。咁但系每一次电击之前咧，我哋都会敲个啷啷，会有啲铃声嘅。咁所以整体嚟讲就系将啲狗摆喺个密闭空间入面响铃声之后就电佢哋。咁如果你只狗，大家话出嚟，如果你只狗咧，咁你俾人电咧，你梗系想跳嚟跳去啊，想逃出呢个空间啦。咁但系因为呢个空间咧系已经密闭咗嘅，咁所以经历咗几多次嘅电击后都好啦，无论佢点样去逃脱咧，佢哋都系唔会成功嘅。咁开始咧，佢哋就会有一个产生一个概念啦，就系、是、哎呀，我无论做啲乜嘢，点样去逃跑啊，点样去跳啊，都走唔到噶啦。咁之后去到第二个阶段咧，阿 Martin Seligman 咧，咁佢就将呢个密闭空间咧变成一个。open 嘅空間，一個開放式嘅空間，道門就打開啦。咁但係咧，每一次咧繼續去敲呢個啷啷啦，或者電呢啲狗狗咧，佢哋都唔會再作出反抗啦，佢哋都唔會走啦。明明道門已經喺佢哋前面開住咗嘅咯，佢哋都唔會走，因為佢哋繼續有一個心理嘅mentality 嘅心態就係、是。我无论点样做咩反抗嘅行为都好，我都一定走唔到噶啦。 即使门开 了，即使门开咗喺你前面噶啦，佢哋见到，但系佢哋都唔会走。咁所以放翻我哋人身上咧，其实就系发现自己无论你点样努力都好啦，都会达唔到一啲我哋预期想达到嘅效果，就会好似觉得有种咧抵抗唔到一种影响我哋生命嘅。 力量。 咁通常好多人咧，系啦，好无助。通常啲人就会觉得呢一样嘢咩咧，就系命运啊，命运就系咁啦，我都反抗唔到噶啦，不如我就嗰啲咩逆来顺受算啦，系啦，坐以待毙算啦，咁样啦。 就咪會變成一個死狗噶咯，咩都冇錯。 咁呢個就係 learn helplessness 啦。 大家有冇試過做死狗嘅經歷啊？一而再，再而三，都好似受害者，乜都改變唔到，於是變得好消沉。到最尾咧就係算啦，咩都唔做啦，俾自己沉屈落去。 唔會， 唔會， 我會階段性， 階段性， 階段性嘅啫，係啦。但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去到最底層嘅時候嘅話咧，我就會 反彈 咯。因為我覺得你去到最底層嘅時候嘅話咧，你彈少少，你已經其實係彈高咗噶啦。系啊，咁所以我会有一啲唔开心嘅嘢嘅话，我会俾自己嘅所谓叫做置诸死地而后生，我会有个过程嘅，系啦、啊，我俾自己、去到最低嘅时候，咁跟住我就会同自己讲嘅话，做少少，你已经赢过自己今日噶啦，咁样你要鼓励自己咯、 我以前听个老师讲咧，佢话喺学校里边咧有几种学生啦，有啲好叻噶啦，有啲就系间中叻，间中又考得冇咁好嗰啲啦，但有啲咧就会一路都好差噶，点解会 keep 住咁差咧？因为佢考过几次差之后咧，觉得我都唔读啦，反正读都系考得唔差，索性就嗰啲叫咩放 本 平，就系呢一种啦。我谂就系、是，算啦，我读又系咁，唔读又系咁，唔读啦咁样，咁就永远就即系超越唔到嗰个成绩咯。 所以你解释到赌场嘅做法就系咩啊？佢唔会令个赌场不断咁样输嘅， 赢一阵又输一阵， 不断输咪 learn up 嚟实先啊？你咪唔再嚟赌，唔会俾你赢下输下咧，先令你有瘾啊嘛。 系喎，系。 仲有一句说话噶嘛？佢哋话嘅就 系 输钱皆因赢钱。 系啊， 真 系 俾你赢， 真系俾你赢。 冇错，你又啦。如果成日输，我就唔去啦。 系啊，赢赢一趟，输就输间厂，真系。 但到最后你都系输嘅， 都系输，冇错。 摊长嚟计，你都系输。 最怕你唔理， 系。 但系喺人生嚟讲。嘅话，我哋又点可以摆脱呢一个咁样嘅梦魔咧？ 系啊， 我真系见过就系有一啲人嘅话，唔知点解佢成日真系好唔好彩嘅喎。 系啊， 吓，即系唔好意思，我望紧你，我唔系话你。 喂，我真系试过系好唔好彩嘅， 你自己讲啊。 两种嘅唔好彩，身体上嘅唔好彩。 病痛啊！ 我早几年，譬如话2016年啦，喺屋企砰咁啊，冲凉跌断咗条肋骨。 哦， 跟住几年之后咧，又喺街嗰度行下，就砰 跌咗只脚。 又呢度又碎咗，我几年又一次，几年又一次，然后我喺度睇，咦？ 一嚿期咩？一嚿期 咩？够啦！ 我唔想 我地狱仔 王，小心啲。 即系我喺度，我会咁样睇啊！佢应该又冇啊 ，Sarah 又冇事啊，点解我自己会咁样嘅咧？几年一次，几年一次，仲要系入医院嘅嗰种，系痛到唔系啊！佢话碎咗啊呢度。诶，问我做唔做手术？我唔做啦，系啊，我是但啦。 但我又咁睇，我就会喺呢啲嘅 scenario 入边咧，用一啲即系正面啲嘅心态去睇，因为我之前咪有分享过咧，其实我都有跌断过只脚嘅。我一开始都喺度埋怨个天啊，或者埋怨有冇搞错？咁后生，点解我会无啦啦做运动会跌断咗只右脚，仲要坐轮椅坐咗两三个月？咁、但我就喺入边去，即系我有信仰啦，我就喺入边去问上帝。或者問一啲主宰啦，究竟係咪你想喺呢個經歷入面令到我一啲得體會同埋得著？咁、我發覺喺呢兩三個月入面，因為我媽咪照顧我啦，我發現咗佢有啲即係我哋嘅關係會有再升華多一步啦。咁、你有咩體會啊？阿鬼健壽，你膊頭又碎曬，嗰、那個唔知邊度又斷咗。 你學下人啦、即係喺件事當中嘅話，你一定要揾個解釋。 我咪問你， 係啊，揾一啲正面嘅 就 好得好欣賞。 我都係有好似阿小羊羊咁嘅，即係。当我第一次跌嘅时候咧，我跌得太多次啦，左脚右脚轮住咁样样，咁我就唯有咁谂啦。啊，上天咧其实系俾我系休息嘅，即系我真系唔用得，系啦，咪瞓喺张床度咯，睇下书啊，诸如此类咯。咁冇办法，我唔敢谂可以点谂。 又或者你太多钱，所以佢要打跛你对脚咯。 我真系呕跛只脚。 有啲人咪真系话， 系啊，绝对唔使 呕跛只脚， 担心都唔使担心啊。 系啊， 系啊。会唔会系咁啊？ 我应该系。 无声无声，无声无声，为爱情苦，合适苦情。心情伤，累积上升，为爱情苦，后悔苦情。 总是过动情，情动有无需心病，已经不敬为爱有过反境。 陈慧琳嘅呢首《谈情的价值》十一点二十九分，廿九度嘅温，相对湿度82%。星期二啊，听讲风骚快活人。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未来数天留意住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先听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流亡海外15年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回国，74岁的他信今朝由新加坡登上私人飞机，当地朝早大约9点返抵曼谷廊曼机场。他信步出机场之后，向在场的几百个支持者挥手致意，又下跪向泰王哇扎拉隆功的肖像鞠躬致敬。他信2006年被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之后，因为贪污等案件被判监10年。他从2008年起流亡海外，报道预料他信回国之后随即会被带到最高法院，再被移送入狱。他信早前说准备好接受司法审判。翻嚟本港，理大学生吕世如去年承认违反香港国安法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因为案件被界定为情节严重，受国安法最低刑期限制，早前在区域法院被判监5年，未能够因为认罪而扣减1/3刑期。吕世如就刑期上诉被驳回，之后再上诉到终审法院，中院今日颁下判词，一致驳回他的上诉。判词说，如果国安法和香港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处，就按国安法第62条优先采用国安法，有关原则亦都适用于诠释国安法中有关量刑的条文。判词又说，国安法第21条依据案件情节的严重性制定一套两级的量刑框架，法庭需要评估和酌情考量案件情节的严重性，以决定在较高或者较低的量刑级别内判刑，然后应用本地量刑法律和原则，以考虑在适用刑罚幅度内判处何等程度的刑罚。中学文凭试最快出年可以在内地应考。教育局说，据悉大湾区有几间开办香港高中课程的学校有意申请保送学生考文凭试和成为市场。考评局说，正是和相关部门商讨和处理内地港人子弟学校的申请，并且研究其他考试详细安排。东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总校长赖炳华话，去年8月已经向教育局申请在大湾区开设中学文凭试考场，以及保送学生应考，未知道审批结果。他话当局的审批相当严谨，包括要审视课程质素是否同香港差不多，同时考虑提出申请的大湾区中学硬件上是否符合要求，包括灯光、通风以及聆听设置等。赖炳华又说，局方要求学校将考卷存放在有密码锁的夹万里面，房间要在2楼或者以上，不能够有窗户，并且需要设有闭路电视。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69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4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44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7.6跌4毫，盈富基金18.17升2仙，阿里巴巴85.9升2毫，友邦保险68.25升8.5，南方恒生科技3.87升1.4，美团126.6跌4毫，中移动65.05是升1.4，恒生中国企业62.24升4仙，比亚迪股份218元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45.91，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4，人民币7.288，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1797点，升231点。港金报177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美元，卖出189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另外将军澳环澳路系有道路工程，往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嘅中慢线系需要封闭，一带系比较车多。咁关于红磡曲街嘅火警，曲街全线现时系需要封闭，介乎必加街至曲街嘅一段老龙坑街，同埋老龙坑街至七咸道北嘅一段必加街，仲有温思劳街至宝麒里街嘅一段七咸道北仍然是需要封闭的，一带是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现时龙尾到佛光街桥底，西隧往九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是比较车多，龙尾到浸会桥面。另外青沙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住海丽村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中华电力有限公司。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龙尾分别到康湖居同埋打豪敦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观塘方向、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窝打路道浸会医院往尖沙咀。咁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我听讲而家有一种特别高级嘅 app， 可以监控、监听，仲可以偷睇，而且唔会留低好多。 唉，等阵先，等阵先，我绝对唔会装呢种 app 噶、啊。第一条原则就系绝不违法。 咁你仲收客人咁多钱？我要退钱。 公司嘅第二条原则，绝不退款。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即将就到24节气中的处暑，人体会进入周期性调整，觉得懒洋洋，俗称秋乏。 期间饮食应以甘平为主，多食水果、蔬菜，少食辛辣、煎炸又或者是烧烤类的食物。 咁大家不如都早啲瞓，第二朝早啲起身，咁就人都精神啲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 Kitty 黄巧儿由于身体出现问题而错过 DSE， 到依家成为见习活动助理，这个经历令佢有咩得着呢？ 个转变最大就是睇到唔同嘅可能性啦，都知道啱啱 DSE 可能未达到预期嘅话，其实系有其他方法可以行得慢一啲或者舒服嘅。 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至5点，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 Kitty 展翅之路。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旗号认清，安心畅泳。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嘅 part two 啊，睇到 Matthew 咁啊，咁样乐观嘅性格吓，同有悲观嘅性格嘅。 咁大家觉得乐观同悲观呢啲性格咧？可唔可以改变嘅呢？有啲人话30定80，有啲人话人定胜天，咁究竟性格改唔改变到呢？ 我觉得改变到啊， 唔可以。 我觉得改变到， 我觉得性格改变唔到，心态可以讲。 我觉得人哋改佢唔到，但系佢自己就改到。 呢句嘢好圆，有玄机 系啊！ 嗱，跟老婆讲。 举个例，举个例，我讲好简单。我细个嘅时候咧，揸筷子咧系揸错咗嘅，咁咧阿爸阿妈话过我好多次嘅。但后来咧，我终于我都大咗，即系十几岁啦。我有一次留意人哋点揸咧，啊，不如我都试下啦，咁样就改咗啦。 嗯， 有啲嘢咧，人哋话你咧，觉得我系要咁揸咁样。但系咧，慢慢如果你都有个心想去改咧，系会改到嘅。但系就要你自己去改， 自己去 人哋捉唔到你手去改嘅。即系我内在嘅悲观性格，人哋改我唔到噶。但我如果我愿意嘅话，我就可以改到。如果我自己愿意，我觉得系咁。 同埋通常咧，越想改变人哋嘅性格咧，只会带嚟更加多嘅痛苦。你只要改变自己，谂下去改变其他人， 好容易。 系啊， 阿 Matthew 好似有感受啊， 咁都俾你捉摸到。果然系小强都系大师啊！ 小强大师， 大师不过 A B C 个师， 有啲死师嘅师， 无端端插一脚， 对唔住 大师。 好，咁啊问下开股啦，开股啦。 其实 咧， 慢慢发 现咧，性格咧，其实咧系可以改变到嘅。不过随住你年纪越嚟越大咧，就系越难越去改变嘅。 嗯， 即系你话咩年纪越嚟越大咧，越嚟越咩文 质 啊， 系啊，讲极都唔听噶，系啊，跟住就算啦。大个啦， 改 唔 到 噶 啦，系啊，咁的而且确咧就系年纪越大咧系难啲改变嘅。不过咧，趁你而家仲系后生咧，你发觉自己性格上面有啲咩地方可以提升改善咧，都系容易啲嘅。咁啊，既然性格可以改善啦，咁我想问下你，乐观有咩好处啊？你哋风骚快活人咧，专家嚟噶啦。你乐观咧，有啲咩好处咧？ 开心啲咯， 系啊， 开心啲，唔好同自己 放唔开。俾你窒我都冇嘢， 唔会有病， 唔会有病。系啊，就算有病咧，都可以快啲康复， 系咪？真噶，真心噶。 我睇咗啲 research 话，乐观嘅人咧，佢个整体个免疫系统咧系会强啲嘅。 嗯， 同埋我觉得乐观嘅人，佢度过一啲逆境嘅时候。 会冇咁容易瓜柴 嘅， 系同埋个样都好啲 嘅，系个样 开心啲， 真系噶，个人开朗啲咧，又真系吸引力就高啲噶。 你觉唔觉得我有吸引力？ 有， 非常有，非常有。睇一对咩咧？ 做咩呕啊？ 不如你交代最最。 其实咧，阿 Donald Murphy 嘅讲得咧，有时咧，如果我哋大人咧可以细路仔咁咧，会开心好多。点解咧？细路仔咧好多时喊完就算噶啦，唔开心。心完就算，第日咧又会第，同埋咧细路仔咧好小事都好开心，食个波板糖都好开心，人哋赞一句又好开心。但大人咧唔系咁容易得到开心， 满足系难添，满足 系啊， 好简单嘅就系夏天咧喺茶餐厅食个菠萝油，整杯冻奶茶，我觉得上天国一样嘅。 系啊， 但之后你需要付出嘅代价，因为你大人你就会谂紧呢样嘢嘛，但细路仔你唔会理噶嘛，做先啊嘛， 食 咗 先 系 啦。 咁啊，先讲咗乐观有咩好处啦，咁啊。先咧，小羊羊咧就讲 Martin Seligman 一个出名嘅心理学家啦。我想讲咧，1988年咧，美国咧国家队邀请呢个心理学家咧，帮啲运动员做啲评估。咁当时有一个出名嘅运动员咧，唔知大家有冇记得，就叫卢根尼斯。当时啲人估计佢咧未比赛之前咧，觉得佢有机会咧，只要1972年水怪事失之嘅。咁但系点知一开波第一场比赛得第三名，咁啲记者就慢慢。马蒂斯利问：喂，你又话啲队员啲心态好好噶？你觉得佢咪有机会可以突破七个奖牌嘅纪录啊？因为想当年72年咧，史弗斯攞七个奖牌噶。马蒂斯利咪话：你放心啦，佢一定会最佳表现噶。结果 turn 咗出嚟，史弗斯攞七个奖牌，呢、這个卢根尼斯咧都攞七个奖牌。佢最尾嗰五场比赛咧攞五个金牌噶。咁点解会咁咧？就系点解咁有信心咧？马蒂斯利问：原来当时仲会做个评估咧，每个运动员。同佢做一個測試，就係、是、當佢練習嘅時候咧，特登俾個訊息佢，你今次表現咧係差咗嘅，但其實唔係嘅。佢就想睇下，當嗰啲運動員覺得自己表現差嘅時候咧，第二 round 佢比賽嘅態度係點樣？佢點樣解釋差咗嘅狀態？結果佢發現咧，盧根尼斯同其他運動員唔一樣，就係、是、當佢解釋自己上一次比較差嘅時候咧，佢覺得呢個只係暫時性。同埋第二原因就係咩？就係、是、呢個只係個別嘅情況，唔係所有情況一樣。如果佢估計咧，呢個人咧，佢一定係打逆境波，結果吹咗出嚟，佢真係攞五個獎牌，七個獎牌，五個金牌，係啊，咁所以咧就係後屘咧就發現咗就樂觀咧可以培養嘅，不過咧有三個導向嘅，咁我想問大家啦，當衰嘢發生嘅時候咧，你點樣解釋嘅咧？點解發生喺我身上嘅咧？不如你諗下，上次你發生啲唔順意嘅經歷係啲咩嘢？你通常点样解释啲衰嘢嘅？ 衰嘢最多一句， 我一定系嗰句天将降大任于我。 咁积极 系啊，我就一定系劳损我筋骨，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嘅解释。 即系佢喺度 ready 紧你，系嘛？即系其实佢喺度等你做好准备，吓做好准备。我唔系好信咯，即系你 唔系你试下有冇棍啊？有冇棍？ 我有 勾啊，开勾噶。 哇 ，Matthew， 你点解会咁啊？问佢 学坏咗，我学坏咗，唔好意思。 如果我面对一啲唔系咁顺意嘅嘢啊， 你点样解释咧？你觉得系暂时性啦，定系永永远远嘅咧？ 我会觉得佢系暂时性嘅，系啦。我如果真系会觉得做咩都好似唔系好得嘅话咧，我系觉得时间未到。 时间未到。 系啦，时间未到。咁我会系啦，时辰未到。咁嗰样嘢嘅话，可能系未和合。咁我唔可以勉强咯。 系 啦，我 condition 啫。 冇错，我系会暂时嚟讲嘅话，我会摊一摊。系啊，我会咁样去面对呢啲事。 我会觉得系人个个都有啲低潮啊，或者有啲唔开心嘅事噶啦。咁我会谂下有冇其他方面可以做住先咧，咁样，譬如呢一样嘅做得好唔顺利嘅，或者唔成功，做下其他嘢先咯，就唔好得喺呢度咯。即系譬如呢条路塞车得行路咁样，塞车咪话有冇其他路咯，系咪？与其你就咁停喺度等，我就会咁。 样样咧， 有时我都系我好少 take it personal 嘅，即系可能咁啱嗰日啲人即系咁啱夹唔嚟啊，或者可能嗰日个。环境因素啊，我就会觉得可能一次性偶尔会发生啲咁嘅事，但系唔会 permanent 长期。 哦，即系你唔会 take it personal， 就你会怨个天系咪？ 我都会反省下嘅，但系我就唔会太 take it personal， 因为你太 take it personal 咧，你会只会令到自己越嚟越唔开心。咁不如就算系 personal 都好，下次唔好咯。下次做得好啲咯。 咁我哋都几积极啊，我哋三个四个。 你头先讲咗咧，就系心理学家咧 ，Martin Seligman 咧发现，原乐观嘅人咧，即系可以解释嘅。 我想問大家，2003年香港發生咩事啊？ 沙士 係啊，嗰陣時咧人心惶惶，點解咧？就係每日死好多人，政府報告啲數據，邊居死幾多人？最深就係冇藥醫同埋前所未有。咁當時心理學家咧去社區度咧做啲心理講座，有個心理學家都好噶，佢問大家：你冇去一個地方一個國家咧，喺一年365日都落雨嘅？ 唔會， 真係冇 冇啊！ 佢話咧。这个就是 law of nature 咯，这个世界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永远远的。他说 SARS 这一样，虽然这一刻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处理，但你记住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永远远。但是反过来消极的人就是遇到不济的情况，就觉得以后都是这样的，改变不了的。但乐观的人觉得只是这一刻是这样的。好了，这个就是第一个导向。第二个导向就是当衰事发生的时候，你会看成是个别事件。定系话将啲嘢灾难化，所有嘢都系咁噶啦。 灾难化 系啊，例如细个读书时有冇试过咧？数学物教，啲数学物教就话：哎呀，数学唔得，咁啊死啦！啲 science 啦， 系啊，英 文 唔得 啦 ，physics 又唔得啦 ，physics 又唔得，第时读唔到 math 啦，读唔到 science 啦，我冇前途啦。佢只不过小学生 学 咗一次数学啫嘛。 系啊， 烛光打晒成船人，所有嘢普及化晒去，咁啊变咗就自己好 灾难化晒所有事， 灾难化所有嘅嘢啊。咁呢個第二個原因啦，第三個咧就係、是、當衰嘢發生嘅時候咧，你會內化，唉，都係我衰啦，我錯啦，定話好客觀睇翻，有啲嘢係我嘅，我會承擔翻；，有啲嘢真係唔關我事，我有個處境，佢會將啲嘢睇得客觀嘅，唔會將啲外在咧內化咗係我衰咯。 梗係會咁啦，因為你可以賴人啊嘛。 健康啲賴人， 我哋係賴人王嚟 啊！我哋賴嘅，我係賴你嚟啊！ 系咪吕琪？系咪吕琪？佢说话咩啊？唔系你嘅错，唔系我嘅错， 系社会 嘅 错， 系咪？所以健康啲， 咩都怪社会，咩都怪社会。 咁但系有啲人唔系嘅喎，啲受害者啦，所以讲咧，有啲真系好惨咧，系啲性侵犯嘅个案咧，你都听过， 佢都觉得系自己， 系啊，佢怪自己咩啊？就系我衰咯，夜晚黑唔应该咁夜出街啦，系我衰咯，咁黑唔应该咁嘅衫咯，但明明佢系受害者，侵犯佢系嗰个人，但系将。對方的過錯咧，都擺埋自己身上邊，變得自己好消沉。 但係我係唔係好明嘅？佢點解唔覺得佢就係呢件事其實係同自己無關嘅？ 係啊，有啲人就係佢個性格使然，就係啲誒，所有啲攬曬上身係我唔好咯，我差啦，覺得啲嘢係唔好，即係將啲嘢咧唔屬於佢嘅責任，自己擁曬，咁就好慘啦。 咁點算咧？如果有即係有， 所以頭先咧就係講嗰三樣嘢咧，其實係我哋一念之差咯。你記住我哋嘅諗法，我哋點樣解釋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咧，就決定咗。我哋系悲观定系乐观？ 即系悲观嘅就将嗰啲责任自己就摆晒上自己膊头啦。 诶，系过分地啦。嗱，系呢个吊诡地方嘅就系、是，咁如果咁样嘅话，哦，要乐观啊，所有嘢 都唔关我事， 都唔关我事啦。佢又唔系， 我对住马小强我开心啊，有啲乜嘢我就话佢。 咁呢个咧，都要做个有责任心嘅乐观主义者嘅，就系、是、如果佢系属于自己责任嘅咧，我自己承担翻，当然咧我去改变过去。 嗯， 第一啲咧属于环境因素嘅咧，我唔会内化噶，唔关我事就唔关我事咯。是个环境，是个处境的问题。 嗯，即系某程度上，其实你都要原谅自己，系嘛？就算系 自己 原谅自己， 做得唔好都好多条件嘅，唔系一定我咁做晒噶嘛，系啦。 嗯， 咁啊，所以我哋依家可以做个练习咧，就系啊，大家试下谂一谂，你最近个经历唔如意嘅事情系啲咩嘢咧？好，我哋静一静咧，试下谂下大家生活当中有冇啲唔如意嘅事情啊？当呢件唔如意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你就睇睇自己嗰三个导向。第一就系、是、你睇呢个经历咧，你觉得系咪永永远远，定系只系暂时性呢？如果你觉得只系永永远远嘅话咧，试下邀请自己啊，看待呢个经历只系你人生一个经历，只系暂时性嘅啫。而第二个导向咧就系、是、你睇翻呢个经历咧，你觉得。是个别事件啦，定系觉得，唉，呢件经历唔好，所有事情都系唔好噶。如果你发觉自己有后者嘅心态咧，试下邀请自己看待呢个经历，只系呢一个经历啫。将来所有发生嘅事情，未必一定系咁噶。而第三个导向咧，就系、是、当呢个经历发生嘅时候，你有冇过分地将佢内化咗，怪责自己啊？定系话所有嘅嘢咧，都系将佢 externalize 外化咗佢咧。如果你想培养自己一个乐观而有责任心嘅话咧，试下好客观咁样睇翻呢个经历，有啲咩嘢系属于自己嘅责任嘅，我愿意去面对承担翻。 如果有啲嘢咧屬於環境佢個處境嘅話咧，你唔需要擁咗佢，自己去內化咗佢，覺得自己責任嘅。好耐以前咧，有一個智者，一個出家人，佢好有智慧噶，咁啊好受歡迎，好多人咧都揾佢去講經説法，聽佢講道理。咁有一個年輕人咧，好唔抵得呢個智者，你咁聰明啊嘛！我決定咗諗一條問題，無論你幾咁有智慧都好啦，你都會答錯嘅。好啦，咁呢個智者咧，有一日嚟到呢個村入邊去講經説法，咁呢個年輕人。最尾聽到呢個智者講完道理之後咧，我就舉手問呢個智者一個問題。佢問：大師大師，你估我手入邊嘅雀仔係生定係死啊？佢心諗：如果個智者話係生嘅話咧，我會將個雀仔整死佢。咁你睇下，你答錯咗。佢調翻轉喎，如果話個雀仔咧係死嘅話咧，我就留活咗佢，活生生俾你睇。你點樣答都係錯嘅。唔当呢个智者听完呢个年青人问呢个问题之后，佢静一静，佢只系微笑同呢个年青人讲：只雀仔系生定系死，一切都尽在你掌握之中。 Flows 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y rain and they snow on everywhereGod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s cloud illusions that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Once upon a time,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You leave them laughing when you go, and if you care, don't let them know, no, don't give yourself away. I've looked at lov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give and take and steal.Love's illusions that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love's about at all. Tears and fears and feeling proud to say to someone I love you.Still do. Now friends are acting strange. They shake their heads and they tell me that I've changed. Yes, I have.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 in living every day.From up and down, I'm giving 速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溪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欢迎取 Sir， 取 Sir 你好啊， 你好啊，小强， 徐思豪啊， 呢排好忙啊，取 Sir， 咁上下啦， 系 笑容满面噃， 系啊，阴阴嘴笑啊， 系啊， 都身体气血好咪笑好啲， 会唔会因为立不抽啊？冇咁热啦，取 Sir， 讲真啊，个人轻松咗啲啊， 冇错，即系成个季节开始有改变啦， 嗯， 因为一过咗三伏天嗰个阶段咧，就系会真系好应嘅个季节，所以而家啱啱立秋，大家都有留意。 八月八号我有留意， 真系嗰个感觉，嗰个天气咧就系舒服嘅。 一早一晚咯，吓，其实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可能真系要带多件衫啊，或者系点样，费事一阵间涉亲，好似你咁咯。 系啊， 系咪咁讲啊？ 你做乜又涉亲啊？ 系啦，嗬，头先你已经摸过手仔，你知道佢涉亲系咪？ 我涉亲，你笑得咁开心， 佢涉咗啲咩嘢落去啊？ 我见到啲人病都系可能。 唔係誒，呢期其實我哋都發現就係多咗嘅，係啊，即係多咗有啲可能有啲即係痰上頸啊，或者咳啊咳兩聲啊咁樣，咁所以真係要留意，係咪就係立秋之後嘅話係真係個身體 佢 要狀況唔同咗？ 其實我哋留意到嘅嘢係一旦開始轉季，咁有啲身體比較敏感啲嘅人士咧。佢就好敏感，好有反應。 嗯， 即係正如好似你話啊，我留意到朝頭早翻工或者夜晚嘅時間，好似比平時已經有一種咧冇咁熱嘅感覺。 嗯， 係啊，啲風吹埋。 冇錯，甚至乎有啲人已經覺得好似有種涼。 我覺得有咯。 係，咁所以呢個咧，即係你話佢身體佢對於外界嗰個感應好強， 敏感， 但係亦都係一種敏感嘅反應。 嗯， 咁有啲人佢身體氣血好旺，仲係好興嘅，佢好熱嘅，都會有。 係， 咁但係咧，我哋要注意，好通常咧，一個人會有傷風感冒，會有病咧，都係喺嗰個季節轉變嗰個過程最多見。 嗯， 轉定咧就反而好啲，因為你一下子由熱又轉翻為涼，你平時着衫都可能着得比較薄， 嗯， 你冇預計早晚會涼咗啲，咁， 嗯， 你就可能借啲衣就嗰一下就攝一攝啦嘛。 好心你唔好着咁多性感小背心啦。 唔係啊，你。即係成咁小背心 係冇事，係咪啊？ 唔係嗱，阿徐 Sir， 我真係請教你。其實咧，我著衫真係小心嘅，譬如話著長袖衫啦，或者我就算裡面著短袖衫，我都會有一件外套。 係啊， 同本人身體弱會唔會有關咧？即係可能 係 個底子。 所以做足功夫， 你小心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好容易唔小心啊嘛。咁啊，咁 所以呢句係一個咩哲學嚟㗎？ 哲學嘅問題，好容易唔小心。 即係因為唔小心，佢唔知點解有病。咁， 哦， 不如我就小心啲着多件啦。呢， 嗯， 个就係本身可能你出发点就係特登着得小心啲嘅元素嘛。咁， 嗯， 有啲人呢佢就冇理嘅， 嗯， 但係佢又冇事嘅。咁， 嗯， 因为佢呢个呢就关乎于同我哋嘅咩相关呢，就係，是，我哋个皮肤， 嗯， 我哋嗰个毛孔开合调节体温咁抵御外邪嗰一个机制。咁， 哦， 中医角度呢就如果用返立秋即係，就是，开始进入秋啦。秋天个季节呢就同我哋个肺呢就相对应。呢， 嗯， 个係中医嗰，那個陰陽五行嘅元素，咁， 嗯， 所以咧喺秋天嘅天氣咧就開始涼，咁， 嗯， 如果當我哋一個人個陽氣唔夠旺， 咁喺涼嘅天氣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容易會俾嗰啲温度帶走我哋身體個體温咯。咁如果我哋個人肺咧，亦都係比較嬌亂嘅一個臟腑。 個寫法係點寫？個 肺 係唔係月字係肺柴個肺，即係佢呢一隻係咪？或者係肺話個肺係咪？哦， 咁所以肺腑之言， 所以就係容易咳啦，係咪？會唔會嗰個肺啊？ 會啊，因為咧喺秋天嘅開始咧，個肺係好敏感嘅，因為肺咧就主皮毛。如果呢個人個肺嘅功能強，個皮膚毛孔開合調節嘅效果就穩定。 嗯、 哦，佢一遇到涼啲，佢咪收緊咯。咁、 嗯、 如果佢虛嘅時候啦，咁佢收唔切，佢、 嗯、 好容易就會俾啲邪氣攝咗入嚟， 攻入去 就叫攝親啦，咁、嗯、嘅、啊、意思。所以就話着多件咧，就避免攝到啦咁樣。咁、 嗯、 由於夏天都仲係其實熱嘅，咁佢都會有出汗嘅、 嗯。 如果出汗一間又借啲衣涼，咁你咪好容易會攝一攝咯，咁咪又病啦。咁呢個咧就關乎於抵抗力。所以喺秋天咧。最多見嘅咧就係上呼吸道嘅毛病 啊，佢咪係咯， 我就係、 是啊、上呼吸道感染。 譬如話你傷風咳啦、嗯，啊你鼻塞流鼻水啦，或者有啲本身係有一啲鼻敏感啊、氣管敏感嘅人咧，呢、 嗯、 啲季節咧佢又開始有 feel 啊，開始有反應噶啦。咁、嗯、所以就係話你成日我哋都講啦，基本上好似一個節奏規律。每一個秋天咧，就一定係有呢一啲嘅問題發生。 嗯、 但係好多時候，如果當係一般人，佢有開呢啲症狀，佢如果平時佢又唔去用方法去強化，佢、嗯、只會係周而復始咁樣又再次出現咯。 即係每一年嘅秋天，佢、哦、就會咁樣。 每次秋天最顯然。跟住再加上其他幾個季節嘅轉季，佢都會出現。咁、 嗯、 所以佢咪一路都好似斷唔到尾，成日都反反覆覆咯。咁、 嗯、 用中醫嘅立場咧，其實都係要用咩方法去強翻佢個肺， 嗯、 固翻佢個表。個、 嗯、 表即係我哋個皮膚，我哋嗰個皺裏。點樣強化翻佢嗰個氣管，佢嗰個鼻哥，減低即係。總係會要轉季噶嘛，咁、 嗯、 你總係要適應噶嘛。咁、 嗯、 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是多做運動。 嗯， 呢、這個所以秋高氣爽，咁好多人都、嗯、即係借啲椅就不如去行下山啊， 幾舒服啊。 係啦，就借呢個時間去做下。咁、哦、等到個人咧真係有啲運行啲氣血旺啲。咁你旺啲嘅時候咧，個人真係會 sharp 啲嘅， 勁啲 係啦。咁但係因為你活動嘅時候會有消耗，咁、 嗯、 消耗咧你就需要補充 啦。 補充咧，咁最基礎嘅咧就係喺生活飲食啦。 嗯、 飲食裏面當中咧，中醫角度同個肺相應嘅咧。就係同啲白色嘅嘢， 白色 嘅嘢，係啦，咁、嗯、啊，不論係生果又好，咁、嗯、都好多有白色嘅元素。 咩白色 啊？雪梨、雪梨啦， 潤肺、 雪耳啦、 哦， 椰子啦、椰汁啦， 嗯、 啊，咁啊， 哇！呢啲全部都好正、 啊，好正啊， 冇錯啊，你 整個豬肺湯都白色啊， 呢啲咧就全部都係同個肺係相應嘅。咁、 嗯、 如果譬如話我哋煲湯啦，咁好多人咧就會啊煲下啲沙參肉粥。淮山百合无花果，咁、 嗯、 咪煲下瘦肉咯。 哇，好多白色嘢喎、 啊！系啦、啊，你听完全部嘅颜色都系一个通嘅， 系啊， 系啦，即系黄黄白白咯。咁、 嗯、 其实佢就系咁啱嘅啫。嗱、 啊， 譬如话你沙参肉，佢唔系为咗因颜色而去用先啦。我知道沙参肉粥咧，佢系有一个滋阴、有润肺、有生津嘅作用。咁原因就係佢甜甜地，咁、 嗯、 喺秋天，即係如果我哋再入深秋一啲嘅時間，個天氣會比較乾燥。咁、 嗯、 當個天氣乾燥嘅時候咧，我哋自不然咧個氣管就好乾啦。咁、 嗯、 佢乾嘅時候，你就成日都想飲水啦。咁、 嗯、 如果我哋煲啲湯水，佢有少少甘潤嘅甜嘅，咁佢咧就會令到我哋嗰個鎖水嘅效果會好啲嘅、 嗯。 因為你如果齋飲水咧，你就好快又口乾。 嗯、 你飲少少好似蜜糖水。咁你又會覺得好似滋潤一啲，就唔會乾得咁緊要。咁、嗯、沙參肉粥嘅選擇，因為佢哋係好似成日都有一個拍檔咁樣，咁、 嗯、 結合一齊用咧，佢會提升咗嗰個養陰，就令到我哋個人咧就冇咁乾，啊口乾啊皮膚乾啊呢啲都會有幫助。咁而再加咗頭先講我哋沙參肉粥可以落啲淮山百合。淮山咧，其實就可以有健脾補肺。咁、 嗯、 由於中醫角度個肺強與弱咧，亦都係依賴嗰個脾胃吸收。 嗯、 所以有啲淮山喺度咧，總係幫助開胃，亦都可以有強壯。咁、 嗯、 而百合咧，又可以有潤肺，又可以靈心神。 咁所以如果你個人瞓得唔係咁好啊，又加上而家我哋想鞏固個肺嘅，咁我哋就會用咗呢一個咯。 嗯， 咁有啲人咧就會用無花果啦，咁、嗯、啊因為佢又唔想用咁多蜜枣，或者蜜枣都冇補肺功效。 但好貴啊！而家啲無花果， 係、哎、啊，一分錢一分貨，佢多咗個功效咯。咁啊，咁啊， 佢之前冇咩好功效， 你用蜜枣就冇咗補肺功效， 係啊， 用 無花 果就多咗個補肺功效。 係啊， 咁但係若然啦，當然啊貴就除翻開幾個人飲都唔係好貴嘅，咁但係咧， 以前冇咁貴， 係係係相對貴， 相對對，如果嗰真係貴咗。 咁若然啦，有啲人咧佢就會用譬如佢落個雪梨去煲咯，咁、 嗯、 啊雪梨都係生果，亦係潤燥嘛，咁啊亦都你嗱又唔使話落得太多，所有都好甜嘅嘢、 嗯。 如果 酸酸地嗬， 係啦，你甜得滯咧，你又會惹痰。咁、嗯、所以有好多變化啦。啱啱我哋講緊呢一個就係用無花果又得、 嗯， 你中意用雪梨又得、 嗯、 啊咁。如果你落无花果嘅，你煲汤，你中意放多个红萝卜落去， 嗯、 放嚿猪展，其实呢个汤咧就一家大细喺呢啲季节都好啱饮，因为你有滋阴啦，有润燥啦，有补肺啦，同埋好饮，就令到你肯饮多两碗，有开胃嘅作用。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头先就讲话好多，因为个转季会令到我哋要适应个转季而消耗咗我哋嘅能量， 嗯、 我哋要补强啲。咁补强啲咧，如果温和派，我哋最多用嘅都系用五指毛桃。咁、 嗯、 我哋平时都成日介绍五指毛桃噶啦。 系啊。 咁但系点样喺秋天里边去用又特色咗喺个滋阴功效上咧？咁我哋用嘅料都会有啲唔同嘅，譬如话药材五指毛桃就系个胆嚟嘅。咁、 嗯、 我哋再加咗啲，譬如话淮山杞子，佢、 嗯、 会有一个滋阴补肾健脾嘅功效。咁再加啲咩咧？我哋可以煲下啲螺头排骨。 哇！ 系啦，咁 螺头正啊， 系啦，螺头排骨，咁、嗯、你仲可以加啲鸡松茸，一齐落去。咁呢个汤咧就会好甜嘅，真系。如果你变成咗系一个炖汤咧，其实真系 得不得了， 饮到你真系仲有冇饮多两碗？ 我都觉得 系。阿徐 Sir 啊，你有冇煲过啊？我唔识煲啊，你下次煲我 你会唔会净系教人哋，但系你自己唔煲？ 系啦， 我哋 阿草 Sir 你咧， 定系阿嫂会啊？ 系啊， 其实难煲嘅，而家汤系嘛，抌晒落去就煲到噶啦。 其实系汤真系好容易。 基本上，因为我哋介绍嘅咧，就唔系好要复杂动作。 嗯， 所以咧嗱，我哋五指毛桃份量咧，我哋可以用一两， 一两 、嗯，最少用一两。 淮山杞子咧， 如果淮山就用四钱，杞子用三钱。 好， 跟住咧就放头先讲过我哋 螺头， 螺头咁你可以用。乾嘅，咁、 嗯、 你通常一般都係落兩至三隻咯，即係睇下你大定細啦。 係， 一般嚟講就一兩至到二兩左右咧，夠噶啦。 OK， 因為佢嗰個係取其個鮮味。咁、有啲人咧，佢唔落螺頭，佢落花膠，咁、你都可以嘅，落兩 係啦。好富貴啊！ 唔係嘅，有啲好平嘅咋嗱？點解咁講咧？有啲幾千蚊就買一斤， 係 有啲普通啲嘅花膠可能咧就。六七百蚊都可以買到一斤， 係咩？ 咁你睇下乜嘢膠類啦、 哦， 膠都有好多種啊嘛。有啲譬如話好似， 但係個功效有冇分別？ 嗱，功效首先同樣係花膠，大家都係有膠質先，咁梗係一分錢一分貨啦，又梗係靚啲嗰啲會好啲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生活滋養啫，我哋楞啲落去，咁佢亦都可以做到有一啲滋潤。咁 又未必需要買到咁貴、啊， 同埋貴咧太唔係話唔好。 嗯、 有陣時候我哋 就唔好咁食啦，不如 唔 係係咪啊？条咁似 个问题系有啲咧，我哋同一啲医师一齐倾开偈咧，嗱好靓嗰啲咧，佢就胶质好重，食落去你都要个胃火够、 嗯。 如果你个人嘅消化力弱，我比较即系花胶扒嚟，食、完你落去晾住嘅，你都唔消化。 系噶， 所以你买啲唔使太靓，但系有滋润作用，但系又可以经常饮，亦唔会食到你滞咗。咁、你就系好似讲一千零蚊都已经算好靓噶啦，唔需要太多。咁、花胶又好，螺头又好，其实咧。煲完嗰啖湯出嚟咧，佢就有啲膠質。咁如果我哋再加少少，譬如話啲松茸、雞松茸呢啲，佢可以有健脾、有開胃，同埋帶起個湯水嘅一啲鮮味。咁、你咪中意煲排骨咯。啊，點解我哋唔用唔係唔可以用瘦肉或者豬展？但排骨佢骨咧，佢總係有少少油。平時咧喺春夏天煲個湯咧。 就好少講話要油。 嗯， 喺秋冬季節咧，我哋要潤。 嗯， 所以我哋中醫角度，秋冬養陰。 嗯， 因為秋冬就係容易，因為乾燥嘅空氣容易又帶走咗我哋身體嗰啲陰潤嘅水分。 嗯， 咁我哋就要喺湯水裏邊咧，就有啲甘嘅、潤嘅、 油 嘅，咁佢個人先至可以有啲油水，先至可以潤得到我哋嘅內臟，咁先至冇第一啦。我哋潤就可以潤咗我哋唔會咁燥，因為秋。秋天就是燥，秋燥秋燥。而第二咧，這个汤水咧，亦都系因为佢有五子毛桃，帮助我哋咧就加强翻我哋嗰个抵抗力。咁最紧要啦，你开胃食得到，吸收到个养分，你个抵抗力强咧，你喺呢个秋天你去做运动又好，你会多啲能量，你个人咧亦都冇咁容易话怕风啊。怕呢一啲咁樣嘅季節轉變。 嗯，頭先咧，阿崔 Sir 有介紹咗有兩個唔同嘅湯水啦。我想問嘅就係話咧，如果真係一路個身體都係咁樣嘅，個底子都唔去改嘅話咧，每一次一轉季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問題啦。我想想問嘅話，會唔會係因為嘅就係轉唔同嘅季，你需要留意嘅就唔同嘅嘢？例如嘅就係話夏天入秋嘅，你就要小心你自己個肺；又或者嘅就係秋天去冬天嘅話咧，你就要注意其他啲嘢。有冇呢一個咁樣嘅嘢理解？ 喺季節裏邊咧，我哋譬如話春夏长夏秋冬，我哋就有分咗五季嘅喺中医里边，系、啦，分咗 五 季嘅。咁如果喺春天相应嘅脏腑咧，就同个肝；夏天相应嘅脏腑咧就个心。 OK， 长夏相应嘅就脾。 嗯， 跟住到秋天就肺啦，冬天就肾。 嗯， 咁首缺嘅原因就系同嗰个天地阴阳变化嗰个因素下影响到人体啲内脏。咁而喺秋天，由于就系话吹内陆西北风，咁嗰个空气里边个相对水分就少咗，咁就干燥。咁而个肺系一个好敏感嘅器官，咁我哋就好容易会见到好多肺系嘅疾病。咁所以你就秋天同肺咧就相应，而喺秋天咧就要注意多啲个肺。咁不过头先提到啦，每一个季节都会有每一个季节嘅脏腑相应嘅问题，但系转季嗰一下。嗰、那個轉變而佢適應嘅現象咧，都關個肺。 哦， 所有嘅季節，因為係屬於外界同天氣同温度同濕度嘅變化。咁由於一個人體咧個皮膚咧就對外係最近嘅地方，所以個肺咧。就是最直接影響到在呢一個方向， 因為你的肺主就是 皮 膚，係 啦，冇錯啦。咁所以皮膚毛孔功能不好，咁你就很容易會有傷風感冒病。咁所以如果你話啦，你個人，咦呢個人好嘢喎，佢成日都比較少傷風感冒嘅，好少聽到佢有咩敏感症嘅。咁最簡單直接聯想呢個人咧，個肺。唔弱，系啦。如果佢成日都病嘅，个肺就一定系比较虚啲啦。 讲紧你啊， 阿取 Sir 就系个表姐。 拜拜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Let's go。哦，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哦、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哦，幸运满老途。Reunite。想见便遇见，哦啦啦。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便遇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碰上一起跳舞，哦、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哦，别问有或无。Reunit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理大学生吕世瑜去年承认违反香港国安法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因为案件被界定为情节严重，受国安法最低刑期限制，早前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五年，未能够因为认罪而扣减三分之一刑期。吕世瑜就刑期上诉被驳回，之后再上诉到终审法院，中院今日颁下判词，一致驳回他的上诉。判词说，如果国安法和香港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处，就按国安法第六十二条优先采用国安法，有关原则亦都适用于诠释国安法中有关量刑的条文。判词又说，国安法第二十一条依据案件情节的严重性制定一套两级的量刑框架，法庭需要评估和酌情考量案件情节的严重性，以决定在较高或者较低的量刑级别内判刑，然后应用本地量刑法律和原则，以考虑在适用刑罚幅度内判处何等程度的刑罚。过渡性房屋住户特别津贴试验计划今日起接受申请，入住新界和离岛区项目的申请人津贴额较市区项目高。处理房屋局局长戴尚成解释，是考虑到这一批申请人的需要较大，同时希望为入住新界项目提供诱因。他又说，特别津贴的申请手续简单，建议居民在获编配过渡性房屋单位的时候同步向营运机构提出申请。美国总统拜登视察早前受山火重创的夏威夷毛伊岛，拜登和夫人吉尔当地星期一中午抵达当地机场之后，坐直升机视察重灾区拉海纳，车队之后经过烧毁的大片土地和社区，拜登和当地居民会面，听取官员汇报，并且发表讲话，强调美国人民和灾民同在，只要有需要，政府会一直支持毛伊岛人民重建家园，并且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见。这一场山火至今造成至少114人死亡，官方估计仍然有850人失踪。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2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45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44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6元，跌2元；盈富基金18.17元，升2仙；阿里巴巴86元，升3毫；友邦保险68.15元，升7.5元；南方恒生科技3.87仙2，升1仙6；美团126.6元，跌4毫；中移动64.75元，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62.16元，跌4仙；比亚迪股份217.2元，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46.01，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4，人民币7.288，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1788点，升223点，港金报177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美元，卖出18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b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施政报告提出支援会议及展览业，大型展览要怎样调配和增加资源呢？未来展览业的发展模式又会有些什么变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再展动力，星期四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三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朝早，原本阳光好好，我的心情都好好，我静鸡鸡咁样买咗佢最中意嘅食嘅粥去佢嘅屋企，谂住同佢撑台脚咯。点知当我打开到大门，被散落在地上面的女性衣物吓到呆了，然后听到一把女人伤在里面嗌出来，我当堂嬲到即刻转身就离开了。我依稀记得她在里面嗌出来讲什么我听不到了，然后我就冲落街，结果还撞跌了一个男仔手上面的外卖添。他在后面大叫，我完全没有理他，直接这样冲过去对面的马路。在这个时候好彩个男仔扑出来拉住我，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会被车撞到。 哎，小姐，你没事吗？ 我没事，不好意思啊，唔该晒你啊， 小姐唔好意思啊，你面色唔系咁好、啊，我谂你都系唔好行住啦，不如你定一定神先啦、 啊。我冇嘢啊，我冇嘢啊。 唔好意思啊，我个人咧，我真系好唔放心你就咁行咗去啊，不如咁啊，你喺度休息一分钟啊，好唔好啊？ 系、啊，我头先系咪整跌晒你啲嘢、啊？我赔翻俾你啊，我赔翻俾你。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冇事啊，冇事啊。 死啦！我手袋咧，我有带噶，啱啱跌咗。 小姐，小姐，冷静啲先，冷静啲先。啲外卖咧好小事嘅咋、啊，我而家最紧要帮你揾翻个手袋先啦、 啊。我谂到，我知道我漏咗个手袋喺边啊。不过咧，我依家唔方便去攞翻噶。先生，我对唔住啊，你可唔可以咧借100蚊俾我搭车啊？你俾你个电话号码我啊，我迟啲过翻俾你啊。 其实冇问题啦，你等我一阵啊。哦，嗱，呢度200蚊，你拎去用住先啦。 OK， 咁俾你个电话我啊，我输入我电话俾你啊。我叫 Joey 啊， 我叫 Ryan 啊。 嗯，唔该晒你啊。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我要即刻离开呢度啦，拜拜。 喂喂，你小心啲啊！ 你所打嘅电话号码已经停止服务。 请查清楚电话号码再打过嚟啦。 Chloe 真系对唔住，我知你一定好嬲，不过我真系冇做过对你唔住嘅嘢。你个专属位真系冇人瞓过，系属于你就系属于你。你个手袋我 keep 住先，你而家点啊？我担心你啊！你打个电话俾我啦。 今晚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失眠嘅滋味，辗转反侧，一合埋眼，我又谂起嗰个画面，成地都系女人嘅衫裤鞋袜，仲有啊，原本属于我嘅波裤，竟然俾第二个女人着住咗。咁原本系我专属向墙嗰边嗰个床位，系咪已经俾人霸占咗啦？曾生，你将我由最高嘅地方狠狠咁样扯落嚟，亦等我好痛好痛，我已经受伤啦。 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 早晨啊，请你哋食饼啊！ 早晨，哇，做咩咁好？请朱 Sir 食饼啊！我知啦，升职加薪定嫁人结婚啊？ 我都想，不过两样都唔系。 好味喎、啊！咁即系点啊？ 山水饼 吓、 我今日 last day 啊！多谢朱 Sir， 你一直咧都咁帮我照顾我啊！ 喂，你做得好地地啊！你老细曾生又咁睇你，做咩走得咁急啊？我知啦，你咁叻女，以你嘅聪明才智，一定系有公司挖角咧。 唔系啊，唔讲啦。总之好多谢你同埋你部门啲兄弟啊，我永远都唔会忘记你哋噶。再见。 喂，你咩事啊？系咪有人虾你？你讲我知，我撑你噶。 冇人虾我。 你赶唔赶时间？饮杯茶先走啦。 唔饮啦，我要走啦。 喂，你而家成只花面猫咁啊！一阵出边啲同事以为我虾你啊！呢只死猫我唔食噶。你拉入嚟我房坐，嚟紧有咩打算啊？有咩要帮手？你出声啊！ 今日天阴阴，冇乜太阳啊！不如我哋行山啦、啊！我上网揾过咧，原来你屋企呢度由筲箕湾行去石澳，好易行噶咋，一啲都唔辛苦噶。嗱，我计划好晒噶啦，我哋先去石澳 brunch， 夜啲再去买餸，我煲汤过你饮啊，鱼汤唔腥嘅。 Sorry 啊，静啲啦，好唔好？我唔舒服，我头痛啊，好嘛？ 做咩、啊？ 喂，除咗个波衫唔波裤啦，你做咩成日着住啫？ 哎呀，你好衰噶，日光日白咁狂 乜嘢啊？我唔系讲嗰啲啊，我叫你唔好成日着住嗰个波衫同波裤啊，你厕所换咗佢啦，好唔好啊？ 我系唔换啊，除非你嚟帮我 啊。大哥唔好换啦，我出街。 喂呀，你发咩脾气啫？又系为咗嗰个靓妹啊咧？ 而家啲靓妹一喐啲就发小姐脾气噶啦，佢唔啱你噶，臭女咩？分分钟啊，当你系兵咋，仲要系老兵啊！ 你唔好再乱噏得唔得啊？ 咩啊？我系要讲啊，你哋根本就唔衬，又沟通唔到。佢识饮红酒咩？佢识同你一齐见客应酬咩？佢识陪你听 B G S 咩？氹你买包包就叻。Philip 啊，嗱，你知我对你系点噶嘛？你记唔记得嗰年我哋特登飞去 London 睇？ 得啦得啦，唔好讲啦，唔好讲，我好头痛，我出去先啦，系咁啦，拜拜。 咦，有搞错啊？就咁走咗去，等埋我啊！ 喂 ，Vince 啊，喂，你份 proposal 几时搞到出嚟啊？仲未得？我早两个礼拜问你，你话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今礼拜，今日星期四啦，咁即系点啊？又下星期一唔得啊！即刻即刻即，我而家即刻即刻呢一分钟要。 曾生， 又点啊？ 老朱啊，曾生， 啊朱 Sir 啊，唔好意思啊，喂我啊，入嚟入嚟坐入坐。 喂，咩事咁牢嘈啊？ 唉，唔知点讲啊 ！marketing 嗰啲人都唔知做咩嘅。搞个 proposal 搞成个月，乜都话搞唔到出嚟。今日话听日，听日话后日，嘥晒我啲时间。 喂，我记得咧，以前阿钟仪好帮得你嘅，做咩佢做得好地地，你放佢走啊？ 唉，我都唔想啊！你估我想嘅咩？ 啊，唔紧要啦，慢慢揾，一定揾到啱心水又帮到你嘅人嘅。 系啊，朱 Sir 啊， 系 佢同你都几熟噶。 嗯， 你知唔知佢去边度做啊？ 唔系啊嘛，你都唔知道，我点会知佢去边度做啊？ 好啦，咁由佢啦，唔紧要啦。 不过咁，我记得佢讲过，下个月咧去日本北海道参加马拉松啊。 真噶？ 系、哎、呀， 北海道好得，唔该晒朱 Sir， 唔该晒唔得。Cherry 啊！我下个月会去日本两个礼拜。 吓，你去日本做咩啊？我陪你好唔好啊？ 唔好唔好，唔使陪。 哦，咁大低我咁点啊？ 嗯，你继续喺度住住先啦。不过住住先噶咋，尽快搵地方搬好唔好？因为我觉得唔系咁方便咯。 得啦，明晒。 喂喂，崔怡，唔好意思啊，等我好耐啊。 冇，我早到咗啫嘛。 喂，你今日睇落精神咗好多喎。 嗯，我辞一份工啦，我日日跑步，我准备参加下个月嘅日本马拉松。 下个月？ 嗯。 北海道马拉松？ 系啊，你点知噶？ 我本身咧都中意跑步噶、哦，加上我公司代理嘅跑鞋咧，就系今次北海道马拉松嘅冠名赞助。 嗯。 所以我下个月都会过日本。 又咁啱嘅，我第一次去北海道咋，唔知道有咩啲地方好玩呢？我 嗯，你时间多唔多啊？有冇去过小樽啊？ 梗系未去过啦，不过咧，我听朋友讲咧，小樽好有特色嘅，好值得去嘅，系咪啊？ 嗱，我大学嗰阵时咧就去过日本做交流生， 哇！ 后屘咧又喺日本做过几年嘢，日本计落我都几熟嘅，我带你去行下。 好啊，好啊。 嗱，不过咧九月北海道嘅天气咧就开始凉、 嗯， 你怕唔怕冻噶？ 怕，我好怕冻噶。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怕。记得在那阵时，Philip 曾经答应过我，在今年十二月和我一起在北海道过白色的圣诞。我偷偷地开始学人哋织冷衫，还有织冷颈巾，谂住可以送给他做圣诞礼物。虽然我和他分开了，不过在上个星期我终于都织好嗰条颈巾啦，系织得有啲核突嘅，不过我知佢一定会中意噶。我仲特登织长啲条颈巾，幻想同佢两个人一齐喺雪地上面揽住同一条颈巾，一定会好暖好暖啊！哇，终于都来到北海道了，第一次能够感受到由心那里冻出来的寂寞的感觉。比赛过两天才去，我特登早点来适应一下， 我一定要抛低晒所有嘅一切嘅一切，我要专心啲去跑步。一个人沿住喺河边度跑，突然之间有人嗌我： 祖爷，喂，祖爷 ，Ryan， 哇，咁啱嘅。 我住喺咧对面间酒店啊，我头先啱啱开完会，咪谂住落嚟跑步咯。点啊？准备成点啊？有冇信心三个钟头跑完先？ 哇！你咁睇得起我啊？其实咧，我只系中意跑步咋，能够跑得晒嘅话咧，我当我赢噶啦。 唔系、啊，我觉得你跑得唔错、啊。嗱、啊，不过咧，头先我睇你跑，你个步幅其实可以大少少嘅。嗱、啊，总之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可以跑得晒嘅。 你又识跑步噶？你俾啲意见我啊，等我跑啲啊。 唔好话俾意见，大家交流下啦。诶、嗯，咁、你跑一段俾我睇啊。 好，咁开始噶咯。 嗱，准备咯。 我跑啦。 计时啊 ，Go！ 九月嘅北海道天气开始凉，我查到马拉松后日举行，我决定喺终点嗰度等佢。我搵人帮我做咗灯牌。我会开除佢，喺终点迎接 Chloe。我希望佢见到之后会好开心，会揽住我。Chloe， 我等你。 Joey， 你揾到我咁急咩事啊？ 唔好意思啊，我对跑鞋咧，唔知点解咧，好似有啲咧夹脚啊，好似好唔舒服咁啊，仲有呢度好似有啲刮脚。 你俾我睇下。 诶，呢度啊。 诶，系。哇！但系你听日咁样有机会整穿只脚噶，啊，不如咁啊，你听日 join 埋我哋条 team， 我呢对新鞋俾你，哦、啊，同埋你着埋我哋嘅跑衫跑鞋，我哋一齐跑啊！ 吓，咁样会唔会唔系好方便啊？唔系咁好系嘛？我惊我会拖累你哋啊！ 唔使惊，大家一齐跑就得噶啦。嗱，总之听朝你过嚟我哋酒店个 lobby， 我哋一齐出发啦。 好啊，多谢你凑埋我玩啊！我听日一定会好努力咁跑噶，我会俾心机噶。 啊 ，Joey， 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嘅、啊，加油啊！ 多谢。今次去日本度参加马拉松，我目标就系要好好咁样为自己定下嚟紧嘅下一年嘅计划同埋目标，包括要再搵一份啱自己同埋有意义嘅工作。另外，我会再搵啲课程读下咯。至于感情方面，我会暂时放低唔谂咯。哎呀， Joey，你冇事嘛？ 死啦！我谂我扭亲只脚啊！ 唔好讲咁多啦、啊，不如我哋去隔篱坐低休息下先啦。 唔使唔使，仲有最后嘅三公里，我一定要完成佢噶。 咁啊，我扶住你一齐跑啊！ 唔使唔使唔使，咁样我怕我会拖慢你噶。 你、哎、呢、這个时候仲讲呢啲嘢，你受咗伤，我唔会抌低你噶。 啊，好，咁我一定会跑到终点噶。 嗯， 差唔多三个钟啦，我谂 Chloe 差唔多到终点，好，等我举起个灯牌欢迎佢先。 仲有最后一公里啊，你得唔得噶？ 得得，一定得，得噶。 前面就到终点啦，顶住啊！拖实我，我哋一齐冲过终点。 Chloe， 你应该就到终点，我而家等紧你啊！你而家去到边啊？ 终于到啦，我哋一齐冲过去。 好攰，有个灯牌 ，Chloe， 系咪佢咧？我 终于拖实我，拉埋佢，到终点啦 ！Chloe， 我睇到 Chloe 啦，咦？佢拖住个男人跑过终点嘅，点解会咁嘅？ 终于都完成目标啦！咦，唔见到个 Chloe 嘅灯牌嘅，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唔通我眼花？ 半次到一百次，一天一天去试，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美